当我们在你面前聚集，打开你圣言的时候，你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就来我们中间，亲自来做我们的教师。主啊，当你自己救恩历史此刻翻开伟大的新的篇章的时候，你帮助你的百姓能够进入你自己救恩历史中间。主啊，借着圣灵的帮助体会，主啊，你在圣救恩历史中间所行的伟大的事情，帮助我们的心被你火热，我们的意念也愿意，主啊，参与到今天你仍然施行的救恩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名求，阿门。我们今年教会的信息都在传讲神在创造和救赎中间伟大的计划。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中间的作为，然后我们也生活在今天，我们常常想到圣经时代神的工作跟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处境，我们常常心里不能够完全整合这两件事情。特别近日很多弟兄姊妹谈论到周围遇到了一些困境，谈到地震，在四川，在云南，在花莲，谈到病毒，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在许多地方甚至蔓延到这块土地上，谈到饥荒，在非洲一些地方的饥荒也影响到那里许多人的生命，想到国与国的攻打，一些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一些地方那些恐怖分子，以及西方一些大国在那里聚集，要好像要打仗的样子，甚至已经开始打仗，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在他末世几年里面告诉我们这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不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调，因为新闻报道的都是这些能够引起我们专注的事情。神的儿女在世上，我们除了也看见眼睛看见这个世界，一边看着报纸，我们也一边眼睛还要看着圣经。当我们读着圣经的时候，知道神仍然在掌管着宇宙万有，而且不但如此，神还有好消息要托付给我们。在这样充满动荡不安恐惧的世界里面，神的儿女在世上其实可以有好的东西告诉世界上。我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大家在还记得教会开翻开新的一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圣灵降临，揭开一个新的救恩的时代。除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被钉死，他复活升天以外，这是整个救恩历史的高潮。高潮结束以后并没有进入低潮，相反，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颁布升天之前颁布大使命，然后在这之前差遣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在使徒行传，大家可以往前面看，第一章第八节，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将来传福音或者福音拓展的神国拓展的一个模式。第一章第八节，大家可以一起来读，翻到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已经在前面七章记载，果然圣灵降临以后，福音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被传扬。我们还看见那些使徒传福音的人受监禁之苦，受到逼迫。然后今天我们要看见耶稣这地方说，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意思就是说要跨过耶路撒冷聚集的，他很纯正的耶路撒冷聚集的耶路撒冷，犹太人聚集的耶路撒冷，要福音要传到犹太，并且传到撒玛利亚这样的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混杂的地区，种族上不纯的地方，后面还会继续传扬福音直到地极，到外邦人中间。所以耶稣这地方讲的好像一个石头掉到水里面湖面的时候，涟漪不断的泛起，中心是耶路撒冷，然后不断的一圈一圈涟漪往外扩展， 那第八章这里看见福音要传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跟犹太人原来是不来往的，是因为大家知道历史上的原因，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撒玛利亚妇人很惊讶，你是一个犹太的男人怎么会跟我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来说话，这起码要跨越两个鸿沟，一个男女的鸿沟，一个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这中间一个历史的鸿沟的原因，也是因为过去撒玛利亚人是这样的一群以色列人，被北国以色列北国被亚述抓走以后，亚述派了一些外面的人移居在他们土地上，这是他们政治的手段来混杂，而是从而使得撒玛利亚住了一些不纯的民族不纯的人，那犹太人非常看重血统的纯正，所以非常看轻鄙视撒玛利亚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帮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福音从耶路撒冷拓展到撒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举动，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今天来看见第八章开始的背景，这地方提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受逼迫，然后甚至有主的门徒斯提凡被石头砸死为主殉道，然后这一天起，第八章这里第一节，从这日起从斯提凡殉道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然后有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但是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称为保罗的，他却在残害教会，这个残害是好像野兽在撕裂他的乳一样，非常残忍的残害神的教会，这个扫罗进入个人的家，恨不得好像要把他放在监狱里面，甚至希望把人家处死。第四节里面提到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分散的人前面提到分散的人到各处去，那这些分散的人是去传道。我们从第八章一到二十五节，今天我们来看见对传扬福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真理我们可以认识。第一个方面，首先要看到福音，神的国的福音的广传，甚至在逼迫当中仍然可以被广传，教会受逼迫当中，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受捆锁中间，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锁，仍然被广传。这地方看见神做一件奇妙的事情，虽然当局听到传福音的时候，传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福音，他们非常的恼恨，他们的愤怒，却不能够拦阻福音的广传。这些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往外逃，多半是害怕。我们家经常一起顺着读经计划，那天吃晚餐的时候，我就问孩子，这个为什么，我们在开车路上有的时候也会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逃出来跑出来分散开，使徒还在耶路撒冷。我们家两个孩子都猜测说使徒比较勇敢，我说我看不出来，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猜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为什么使徒留在那里，这些人分散离开，但是我想逼迫以后人离开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这是人性，无可厚非。但是使徒留在那里，圣经也没告诉我们直接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神的仆人们在猜测，也是合理的相信，神的教会需要使徒坐镇耶路撒冷，他们即使殉道也在那里，为了福音的纯正性。这是使徒的群体在一起代表教会的权柄，当福音传偏差的时候，这些使徒在一起来印证到底你传了是否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群人是耶稣复活的亲眼的见证人。这个可能历史中间证明，后来果然福音传到一些地方，特别传到撒玛利亚，传到外邦人的时候，这是犹太人里面文化观念不能接受的事情的时候，使徒就亲自到那里去。我们今天也看见彼得约翰到那里去，好像特使一样，好像钦差一样，到那里去看看到底他们所领受的是不是纯正的福音，他们是不是领受耶稣基督那个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徒留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见的是逼迫，很多人逃开分散，但是路加用一个特别的词，这个分散不是一般那种风吹过来然后东西好像做鸟兽散那种分散，这个分散好像播种的人撒开的时候，他分散开是为了种植，是个栽培， 所以这个分散是显然有上帝美好的目的在后面。所以眼前人看来是一个逼迫，但是在神可以使用这些人分散的人，不是一般的分散，逃开躲起来的，他们分散，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到各处去传道，而且逃到撒玛利亚这地方，平时他们不愿意去的，但是逼迫的缘故，迫害的缘故，他们必须逃到那里去。所以我们这里看见神做事情非常奇妙，人看来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神可以用来传扬神国的福音，拓展神国的国度。然后这里面特别提到腓力，他到那里去行神迹。然后腓力到那里，第五节这里很重要，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如果你往后看26节到40节后面，一个很具体的例子，腓力向一个太监传福音的时候，他太监读以赛亚书读不懂，那圣灵就感动腓力贴近那个车跟他传福音，然后就对着他传扬耶稣。所以腓力传福音跟后来的悔改的扫罗，也就是保罗传福音非常重点，他不会讲很多人间的智慧哲学，他非常清楚顺着圣灵的引导传讲耶稣，不是传讲别人，不是传讲才学，不是传讲世界所谓的世界观的改变而已，他传讲那位为人钉死而且复活的耶稣。所以非常重点，他们去宣扬基督，并且神很奇妙的用神迹奇事来伴随着腓力，所以这些人就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甚至有人被巫鬼附的也被赶出来，病得医治，然后在那城里有极大的欢喜。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逼迫在人看来不好，但是神可以使用。有些时候发生在我们周围一些危机的事情，弟兄姊妹不要都当做一些好像都是倒霉的事情，基督徒不要相信有倒霉的事情。什么人相信倒霉呢？倒霉是相信命运的人，不相信有神，因为永活真神有位格的神，跟这位位神神没有关系的人，还相信一些事情很倒霉。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不认识这位永活的真神，我们遇到困境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好的想法就是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是道家的思想，可以安慰安慰一时自己。但是悲观的人就说这倒霉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就开始愤怒，然后开始自怜，这些都是整个民族不好的心态，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神掌管宇宙与掌管历史，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所以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祷告，神在这些困境中间，在这些逼迫里面，在这些患难中间，甚至失业当中，到底神有没有什么美好的旨意。在几年前美国经济的滑坡，有许多很能干的人当初来到美国这块土地上留学，拿着硕士博士，学得满腹经纶，很多的技术的才干在身上，但是失业了。这些失业的人多半不是不能干，是很多行业一些改变，但是神很奇妙使用一些人在北美听到福音，他们再回到国内去，这称为海归。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里面纷纷建立海归团契，特别在北京、上海、西安这种大城市，有许多我们都听说的海归团契。这些人从来没有想到当年去考托福 GRE 去美国去实现美国梦或者做科学家的梦，没想到这么优秀的一群人怎么也会失业。我就听到我们中间曾经有弟兄，他也是曾经非常优秀，结果来美国失业了。他那天跟我说很悲哀啊，他说怎么连工作都没有，连活口的指望都没有了，非常悲哀。他说不要去悲哀，那些神使用一些方式把人拆到国内去的，在那里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家人，这些人多半家人家族里面认可了当年被称赞的人，结果回来好像有点灰溜溜的感觉，海归回来不太荣光，不太有光荣，但是却把生命的道传回自己的家人，传回自己的同学。我跟大家讲过同学会的时候遇到一些很奇妙的情形，同学会在一起是大家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一方面联络将来做生意啊，可以做一些事情网络啊，这很重要。但是一些海归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得到福音生命的人，得到基督生命的人，多半的同学在一起都在间接直接的来吹嘘自己这些年离开以后毕业以后的成就， 都会不好太直接，但是间接的，比如说我参加一个同学会，一个同学间接来称赞来自夸他多有成就，他不会说我现在这个福州的公交系统都是我管，他不会讲这种话，这种话太露骨了，会被人看清。他说结束以后大家不要去打的，我叫几辆车把大家都送回去。哦，我一听，哦，原来这位以前书读不怎么好的人现在这么有能耐啊，就可以呼风唤雨，福州市里面的那个很多公交都听他指挥了。原来还有一个吃完饭以后，他在一个这个小镇那个镇长，他说大家不要付钱了，就后面我付了。我说你不要付这么多，我们一起分嘛，我们美国回来虽然寒酸一点，但是我们一起分了。连一贯正直的班主任都暗示我，就让他付了。我的班主任非常正直，物理老师，但是他那天也暗示我，就让他付了。我就不解，付完以后我就，他付完以后我说，老师，这怎么我们吃饭是同学聚会，怎么能让他付钱呢？哎呀，老师叹一口气，他说你就不懂了。但是我后来不懂半懂，知道这位是镇长，他有公共关系费，他可以用来同学请客的。大开眼界，一个小小的镇长还是政府书记我不知道，结果就可以同学吃饭那么多人就可以他一个人付了，他也让我们知道，哦，他很有价值，原来我们吃饭不用付钱。但是这些弟兄姊妹出去的时候，有一些回去就会发现，这些信了主的人他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在北美这些年的辛苦，然后心灵的破碎，然后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些在同学会中间是很新鲜的事情，大家都在直接间接告诉大家我多有成就多了不起，在同学面前也不寒酸。但是这些得到生命的弟兄姊妹，我听到多个见证，就是在同学会中间说自己在海外做游子之乡，在漂泊的辛苦，心灵上的一种漂泊，最后认识了耶稣，心灵得安顿，也盼望这样的福音让朋友知道。我听到这样的见证。还有一些姊妹弟兄姊妹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已经看到一些腐败一些事情，心里感到难过，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中间。神可以把我们带到不同的地方去，哪怕是失业，哪怕是人看来很悲惨的事情，但是神可以，只要你是一个种子，它必要发芽，只要是有生命里面，它必要发芽。不久前看到一个电视，它里面提到一个植物学家，他说科学家发现有些山下的一些植物不知道为什么会到高山上，只要气候合适就在那里生长，没有人把这些种子撒到上面去。后来这些科学家，特别植物学家加上当地的一些别的学科的人一起研究，后来发现是飞鸟，这些飞鸟在收获的季节，它就在地里面吃东西，吃完翅膀就带一些，吃完了肚子上了种子就到肚子里面去，但是有些种子在翅膀里面就飞到山上去了，结果在山上这些种子居然在气候合适的时候都长出来了。你没想到飞鸟会把翅膀会把一些种子带到高山上，带到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同样的，只要我们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变动都不要惊讶，相反我们应该做这样的祷告，神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我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很感动，有些弟兄姊妹就在阿本里面每个礼拜四在那里坚持在那里，不管多人少人在那里坚持传扬福音，我觉得这就是神把你这时候放在那里，那些敬畏神对福音有负担的人，对灵魂有负担的人，他看见把握这样的机会。我们不知道能够在阿本里面工作多久，但是神把我放在这里一天，我就忠心传扬福音一天，然后在那里好像灯台一样照在那里，让周围的同事朋友看见，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群体，这些人到底在讲什么，他们有什么信息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福音，不要认为大家都收入高吃得好过得好豪宅，很多人住在豪宅里面哭泣的，很多人拿很高的学位家里纷争的，很多人收入很高却生活在很绝望里面。我跟师母有一次说，可能因为我们做牧师看到太多负面的事情，好像这一代留美的人过得并不幸福。后来有人告诉我，不留美的也不太幸福，可能我讲的极端了，但是我没有在中国牧养，不知道中国不认识神的，我可以想象有很多，但是我知道 我们的主国在那里也是在物欲横流中间，也在罪的痛苦里面挣扎了很多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弟兄姊妹，不要为我们眼前的处境我们难过。神把我们放在不管什么处境，你不要抱怨为什么放在这里，相反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你有什么目的？我想这是我们该问的问题，然后求神来开启我们福音的使命感。神把你放在一个地方，把人带到你周围，是那里把福音带给他们。第二个，我们看见福音是在结束的搅扰中间来管传，福音在逼迫中间管传，在外在的逼迫里面，在搅扰中间也仍然在管传。有一个叫西门的人，这个人行邪术，他能力很大，周围的人很惊奇。但是腓力把福音传到那里的时候呢，他看到腓力的能力更大，所以很多人信了腓力的福音，就是耶稣的福音，连这个人也很多人受洗了。但是西门自己他也信了，也受洗，然后他跟腓力在一起，看到很多神迹，大义人就非常的惊奇。我们家又做了个表决，我们讨论的时候探讨这地方到底这个西门是真信还是假信，结果我们家投票四票都反对。因为我告诉他为什么投票呢，因为神学家们有说他真信，有说他假信的。那我说我们家做个表决看看，我们家四票都是反对，都是这个人是假信。你看二十一节后面，虽然有少数的神学家认为他是真信的，因为路加说他信了，而且受洗了，但是他的生命表明，从彼得的对他的判断里面发现这个人没有得着生命。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知道，有些人看到神迹的时候信了他，并且很多人跟着他，但是耶稣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著名的神学家 D.A. Carson 他提到这地方的时候用英文说 fickle faith， 就是假信。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章里面，许多人看到神迹跟耶稣，那些人是许多人是假信。这地方我相信也是非常合适的，把这种假信放在这个人身上。他表面上信了，甚至受洗了，但是心里却是他要的是那个偶像，那个操对能力的操纵。他没有因为降服在圣灵的位格这位神面前，他相反要那个能力，用钱买，像使徒来买这个能力。彼得当然看得清楚，我今天早晨才意识到这是两个西门，一个西门对另外一个西门说，彼得也是西门，另外那个也叫西门，他想要用钱，这位西门术士西门想要钱来换能力。但是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说他在神面前心术不正，是心不正。也许他可以借着懊悔可以悔改，还可以除去那个苦胆和里面罪恶的捆绑，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人没有悔改。不但没有悔改，他后来他的门徒还成为教会的困扰，是成为落实的异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教会的搅扰。我们来看见，但是不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的福音仍然被管传。耶稣来世上的时候，撒旦甚至进到他的门徒的心，进到彼得的心，来搅扰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他说，主啊，这断不可，不要上耶路撒冷，那是受苦受死的地方。但是耶稣给他的眼睛看见，这彼得后面不是彼得，是撒旦在他的心里来搅扰耶稣上十字架。所以耶稣讲了一句非常不近人情的话，撒旦退到后面去。因为耶稣看见的是撒旦借着彼得这样体贴耶稣的肉体，你不要上十字架，来诱惑耶稣。使徒保罗在传道中间也遇到邪灵的搅扰，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也是有一个人被鬼附身，在那里搅扰喊啊喊啊，这些人是最高声的，突然他们传神的道，好像在做广告，但是使徒心里很厌烦，很受搅扰，因为这些被邪灵搅扰的人就说这些是神的仆人，别人可能就更不信了。好像一个疯子告诉你这是一个传道人，你快听他讲道，那别人就更跑了。所以使徒很厌烦，所以使徒保罗一斥责，那个污鬼就从身上出来。那今天我们受过无神论的洗礼洗脑，我们也受过启蒙时代的洗脑，我们对灵界的这些事情我们不太看重。 我自己虽然是基督教家庭长大，我父亲也神给他能力医病赶鬼，有这样的能力在他身上，但是因为长期受无神论的影响，我做的传道人都不太看重灵界的增长。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代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谦卑降服在神的话语面前，看见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直接跟那些邪灵对抗，传福音的时候腓力、保罗这些直接跟邪灵对抗，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不是远古记载的一个迷信、一些人不能解释的现象，或者说一些精神病的人。我记得在游子营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很感谢神，游子营冯秉成博士他是一个真是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但是神使用他，他悔改归主的时候，他在游子营后面写了一个见证，就是那个鬼附身的人，他亲眼看见的时候，他不能解释那个现象，后来他认识主了，知道原来这是鬼附身，不是精神病。鬼附身跟精神病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鬼附身的人他会用一些会说出那些死去人的那些声音来说话，精神病呢，他有一些相像的地方，但却不完全一样。但是我想我们相信主的人接受神，圣经是神的道，福音书里面记载，旧约里面也记载许多邪灵跟神圣的力量，与福音、与先知、与使徒、与耶稣对抗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你来认真的传扬福音，你不要认为这很轻松的事情。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听过这样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好像意思就是革命是很辛苦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今天我们也告诉大家，传福音不是请客吃饭，但是传福音要请客吃饭，这个不一样啊。传福音要请客吃饭是你的爱心关心别人，但是传福音不是请客吃饭，你不要心里认为只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的道理，它有属灵的征战，它有搅扰，它有破坏。林恒志牧师在我们中间多年前讲到的时候，他提到说传福音好像劫狱，有人把别人灵魂从监狱里面抢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征战，需要祷告的。所以我们应该请客吃饭，请关心弟兄姊妹和关心慕道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那里，我们要为这些灵魂祷告，也为自己祷告警醒，让神的灵借着我们这些警醒和爱心把福音传给周围的地区，要警醒。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不能解释，或者遇到一些好像莫名的难阻，或者自己性情出现一些暴露，这些事情都不要认为奇怪的，而是在你在做，说明你在做真正的事情，你在碰到撒旦的国度。如果你传福音一直在传，很多人信主，这些事情还都没有的话，你要很小心，很可能你传的福音不太纯正，要么就你真是不管怎么说，撒旦好像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所以我们要警醒，知道这是传福音虽然这样的难度，但是信息告诉我们各样的邪灵的拦阻，但是神的国度仍然在扩张，不会受邪灵的，会受邪灵在那里搅扰，但是神的国还是要扩张。最后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在按手的时候，我们再看第十八节，这里第十八节我们看见撒玛利亚的基督徒他们信主相信了主，但是没有接受圣灵，但是使徒给他按手的时候圣灵就赐下来。这个事情是在种族隔离中间，刚才提到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是隔离中间，福音也不受种族隔离的限制，它可以穿越种族的隔离，可以传过去。刚才讲过耶稣就是一个伟大的榜样，他透过个人布道突破了民族的局限，所以福音不是单单传给犹太人，他也是传给列国的人。早在古代的时候，以赛亚的意象里面、远象里面就看见将来那些万国的珍宝、万国的人、君王都要聚集在西安山，聚集在犹太人，犹太人的山，耶路撒冷。所以启示录的远象里面也看见那些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要在宝座面前聚集。所以我们也看见虽然会有一些种族的隔离，虽然有一些文化上的区别，但是我们仍然福音要突破这些。在美国的南方曾经种族隔离非常严重的时候，那些福音的使者就是传扬福音，不管你是奴隶还是奴隶主，黑人的奴隶、白人的奴隶主，但是福音都一样的传给你。虽然他们有软弱，而在那里曾经也在那里用圣经来支持他的奴隶制，但是福音还是不受这些拦阻，还是传到黑人中间，也传到白人中间。 在南非也是一样，曼德拉非常伟大，他是一个政治的解放，但是还有一群人名气没有曼德拉那么大，但是他在做福音的工作，在那里南非种族隔离时代仍然传扬福音，透过白人这些教会一些中心的人把福音传到黑人的中间去，这些都是鲜为人知许多伟大的故事，在神国的眼中超过曼德拉，超过他们政治的解放，但是有一些人都在做种族隔离中间仍然在传扬福音。传福音需要付代价，但是神帮助我们，虽然会遇到各样的艰苦艰难，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各样的逼迫艰难中间可以被突破，福音可以穿越这些突破的高墙，可以传扬出去。中国大陆在解放初的时候，49年50年代基督徒只有几十万人，但是逼迫了几十年以后变成几千万，有人计算说近100倍的增长，不是因为外面的宣教士的帮助，也不是外国资金的帮助，是圣灵借着受苦难的中国的教会福音被广传。所以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能够了解这段教会的历史，他今天再逼迫教会实在是一个不智的举动，所以越逼迫教会越被越纯洁越纯化，然后福音越有见证力，福音传得越快。这是罗马帝国证明过，古罗马证明过了，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也证明过了，俄罗斯也证明过了，甚至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基督徒有信心不要怕逼迫，在北美也是一样，也不要怕，我们虽然环境比国内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不要害怕，福音仍然会透过逼迫的高墙继续往外传，透过这些邪灵的搅扰中间仍然往外传，福音仍然在一些各样的种族文化不同中间仍然往外传，这是我们的信心，也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心智，在你所在的群体，在你的周围，神把你放在一个地方，你就靠圣灵的帮助把福音传给家人，你自己挚爱的家人，把福音传给你的邻舍，把福音传给你所接触的人群。结束的时候，我真是想到一位弟兄在不久前他自己的家人的病，他那种为家人祷告恳切流泪跟家人传福音那种，我想起来我心里都非常感动，知道就在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火热为自己的家人灵魂这样的不但祷告甚至奉主的名恳求流泪的地步，希望家人能够接受主。我们盼望这样的心智，有更多的人能够看见福音的宝贵，也看见我们亲人灵魂的宝贵，我们的同事，我们周围接触的人他们灵魂的宝贵，我们接触的学生学者他们灵魂的宝贵，然后靠主的圣灵的能力，借着你的关爱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地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虽然生命中间有各样的重担，主你帮助我们不把眼睛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重担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眼目被开启，眼目被高举，看见神的国仍然在各样的艰难困苦逼迫当中，搅扰里面，隔离种族隔离各种文化的难阻里面仍然在拓展，不但从当年的耶路撒冷也经过主啊漫长的历史的历程，今天也临到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主我们托付的大使命仍然主啊可以借着我们的见证和你生命的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周遭积极的传扬福音，主啊不被我们眼前的自己生活的重担和眼前重担的社会我们所惊困在那里惊扰，而是带着火热的福音的使命，主啊知道主你爱我们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主啊你也将这极宝贵的福音伟大的福音使命不但托付给彼得保罗也托付给我们，主啊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尊贵感使命感，把福音带给我们周遭的地区，主啊我们承认自己生命中间仍然会有软弱，别人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甚至可能我们的所说所做的可能会绊倒周围的人，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因着这样福音的热忱，主啊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进，也能够人看我们的时候虽然残缺破碎虽然不完美，但是却是被福音更新的人，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主啊借着圣灵能力将我们身上彰显的耶稣能够传给周围我们所接触的人群，愿主祝福每位弟兄姊妹愿意在福音上有负担的，以加添力量用果效来印证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所托付的伟大的使命，谢谢主，奉耶稣名求。